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也消失无影踪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爱你爱你失踪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付出的情有多深重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爱你爱你失踪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，平平淡淡的爱不能相拥。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也消失无影踪。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